好，我哋返嚟第三節啦。 第三節啦。 喂 ,Alex, 嗱头先啦你同我哋讲咗啦呢个嘅虎式坦克就留喺呢節讲下。咁我哋就要讲下呢个叱叱有名嘅呢个嘅虎式坦克啦。 你记得你个幕睇完 Fury 嗰幕有咩回忆呀、啊、 虎式坦克呢我印象中就係肥肥地肥嘟嘟嘅。 係啦。 嗰架嘢就睇落好似笨笨地嘅。 四四方方嘅。 係啦好似好笨咁样嘅。 都几笨嘅。 但係射埋去就真係劲㗎喎。即係嗰啲美国佬系惊㗎喎。射埋去 嗱，基本上咧，套戏有啲夸张嘅， 系夸张咗 嗱，因为套戏咧，讲咧，如果嗰阵时虎式战车同埋四号即系 M 4战车，佢哋应该四百码到嘅， 四百码，嗯， 系啦，四百码其实应该就算M 4支70mm 炮咧， 系 都可以勉强打穿虎式嘅，其实就算打唔穿咧、嗯，都应该会凹咗嘅，即系可能有炮弹会食咗个装甲入边嘅。 但系好似一嘢弹走咗， 但系套戏好夸张就系咧，打埋个正甲度咧，即系嗰个啱啱装甲度咧 ，M 4打埋佢咧，好似划粉笔咁咧，砰一声 冇咗 子弹冇用， 系咯？点解？就系好惊咯，跟住啲美国佬， 哇好惊， 点解会咁噶？ 哇！ 主炮打佢你都咁，我打咯， 三步围攻你一步，系咁肥都肥你唔穿我， 你都仲喐得？ 基本上好夸张嗰套戏真系， 即系同你夸张咗嘅， 夸张咗嘅，应该就算知70mm 咧，500公尺之内咧，对虎式都有威胁嘅。 哦， 就唔会好似套戏咁讲到似画粉笔咁咧。 哇！嗰时好似无敌嘅子弹咁出现噶， 系啊，画粉笔咁打，砰一声之后炮弹唔见咗。 系咯，咁你吹佢唔涨， 跟住 个 车壳就花咗啦。 系咯， 好似我平时搵个一蚊银挂落嚟架车度咁，咦， 花咗 就咁噶， 但冇事咯， 冇事噶。 哦，哇，无敌战车咯，嗰阵时，所以啲人就成。 如果西线嚟讲系无敌噶啦，嗰阵时已经系 西线系无敌， 因为佢100mm 嘅装甲啊嘛。 哇，100mm 10cm 装甲， 系啊，仲有甲板，有几层噶。 哇， 即系佢甲板就系有每一层其实个坑纹系唔同噶嘛。 系， 佢有几层噶嘛？ 再增加咗硬度， 硬度再增加咗嘅。 哦，哇！嗰阵时其实当然呢个都系五人战车啦，相信都应该系车长啦、炮手啦、 捞弹 啦、驾驶啦，同埋你话 radio 嗰个啦， 系啦， 都系五个人。咁啊，佢应该都系啲比较重型嘅车，系咪啊？因为我见佢好笨嘅，其实。 其实呢样嘢咧，点解要咁重咧？ 系， 其实嗰阵时德国陆军有即系坦克有个主意嘅， 系 叫做高炮平射。 高炮平射。 即系咧， 高射炮， 高射炮，但系打平射， 哇，冇劲！ 咁我打坦克嘅，咁、 哦、 嗰时咧就有呢个战术出现咗啦。 系， 咁而家希特拉喺度谂，咦，我点样将啲高射炮打个坦克摆落个坦克度咧？ 哇，咁咪好聚咯！ 咁但系支高射炮88mm， 即系三寸半， 系咯， 其实好大碌噶。 系啊， 咁啊，个坦克要几重咧？ 哇，咁一定重过普通坦克好多啦。 呢部坦克成。50几吨嘅，如果冇记错系， 系50几吨， 系啊，57吨。 哇，你57吨，咁你点喐啊？嗰、那个年代， 但冇睇少。 引擎咪好劲咯， 引擎好劲噶， 个发动机好犀利，即系系咪嗰啲 V 型引擎啊？ 嗱 ，V 十二啦，当然呢样嘢就20000几cc， 20000几cc 汽油引擎， 哇， 应该好夸张嘅， 系咯，好夸张。 嗱，早一年半载咧， 嗯 ，Benz 啊。 嗯， 即系平治汽车就买咗间厂， 系 我哋叫入德国嘅最巴闭嗰佢啦，即系同 Rolls Royce 可以同级嘅， 系 即系 Rolls Royce 都卖几百万啦，系咪 ？Bentley 都卖几百万啦，咁德国都有部卖几百万嘅， 嗰 个叫 Maybach 咧就出 engine 出坦克引擎嘅， 哇，我又好少听。 咁呢间厂咧就系佢出佢嗰副引擎啦，虎式战车引擎啦。 哦，哇，那个功率去到700匹，应该当年最劲。 系啊，当年最劲嘅。 系咯，头先 Sherman 都似400几500，系咯系咯， 佢700匹， 唔怪得咁好力啦， 所以好力噶佢。 哦 ，OK， 佢不过佢系都系长啲嘅架车系嘛，系几大架， 四四方方咁嘅， 系啊，火柴盒咁咯。 咁呢架嘢咧，嗰阵时已经叫做西线，已经系无敌噶， 系， 因为佢只88mm 公里炮， 嗯， 咁啊，基本上任何战车都一定穿噶啦， 系 要美军嘅。M 4战车嚟讲， 系 咁样最高纪录咧，如果冇记错咧，个市场花园行动啊，即系嗰阵时美军打荷兰， 系 即系打咗未荷兰登陆嘅嗰阵时用空降师，咁、 嗯、 结果咧好似系1:25啊战绩， 1:25啊， 一 即系冇咗一架虎式， 一架虎式单日嘅战斗力系打爆25架 M4 Sherman。 我啱啱冇架雪曼喎。 系啊，一打廿五，一人 一打廿五啊。 系， 但佢嗰架都冇事噶嘛？ 冇事。 咁系0-25，应该系。 咁唔系，即系一对25，之后25架，即系 哇，个战斗力可以去到咁样。 系啊， 哇，咁犀利啊！咁好劲呢个真系。 咁嗰阵时你话唔系上一集咪讲车甲嘅？ 系车甲， 佢咪成个火柴火柴盒咁嘅？ 系咯，火柴盒咁点车甲？ 火柴点车甲咧？ 系咯， 如果话车打侧咪得咯？ 哦，侧侧地行， 侧侧地咪行。我即系 炮塔， 当我守住阵地唔喐嘅时候，我咪打侧对住你啲敌人，我咪一样做到车甲效果咯。 O K， 系啊， 即系佢变咗静止嘅时候，就做一个个角度型啦，角度型就一个斜甲， 斜甲斜少少。 哦，咁样行嗰时使唔使斜斜地行？ 哦，咁啊唔得啦， 都要直线行。 部嘢好慢噶，部嘢真系， 同埋扭太难啊！ 系啦，咁但系好处我用坦克，用即系用太盘嘅，唔系用两碌棍嘅。 哦，呢、這个咧，我哋有一集咪讲解放军咧，去参观呢度嘅炮式坦克 啊。系啊。 嗰陣時大陸人呢仲係用緊嗰啲杆㗎嘛。 而家大部分坦克都用兩支杆嘅其實。 用緊杆。大部分坦克都真係用鐵盤㗎嘛。 用鐵盤㗎係呀。 喔、哦、美國係咪用鐵盤呀、啊、 美國 都係杆呀。 美國唔輸呀。 美國唔輸呀。嘩即係嗰陣時大陸係覺得嘩正到咁嘅咁樣。 但係而家可能都係電子㗎啦，應該用下電子轉向㗎啦，唔用棍㗎啦應該。 係嘛。 即係算你個鐵盤，你個鐵盤都係用緊電子㗎啦。 用緊電子嘢囉。 以前全純機械㗎嘛以前。 咁战机全部就改晒做 电子㗎啦。 电子啦线传飞控啦我哋成日讲。哇咁嗰陣时如果呢一个嘅辅式坦克咁嗱就咁睇落个硬装备啲嘢全部都无敌㗎嘛。咁会唔会个产量又难啲呢因为你啲武器規格咁高啊去到。 美军嘅 M4 有20000多架我冇记错。咁呢架都好少嘅有13000多架啫。 哇一千三百几架少好多。 萬都唔够。仲少或者虎王仲少啊。 十比一都唔止喎。 虎二得400多架咋唔够500架。 虎王。 係啊。咁虎王迟啲先讲啦咁咪讲虎式。 虎式。 咁记得嗰幕啊。 係。 4架打1架。 4架打1架。 一架俾人俾一架俾人暗算。 係。 即係3架冲埋去。 係。 咁死剩主角嗰架啦。 一架咗最后剩返。 係啊。 就係主角嗰架囉係啊。係啊。 咁咪臨尾咪叫虎式咪冲出嚟嘅要一冇会冲出嚟嘅。 係啊係啊。 但係臨尾嗰个转向嗰个炮塔转向唔够。 佢好似转得唔顺嘅。 唔顺。因为点解呢呢部嘢个炮塔佢太重啦。 太重。 佢嗰个炮塔呢唔系用摩打推㗎。吓、 啊、用咩推 用 engine 推㗎。即 係 个引擎嗰个转速嚟推 㗎。哇咁慢好多。 所以即係话其实你要转向转得快是好靠个驾驶员同埋个炮手个之间个沟通㗎。 哦。 即係话如果我要突然间要急转向呢你个驾驶要俾油㗎。係。 即係借个力。 同埋呢佢计你諗下一样嘢佢行緊嘅时候。 係。 再俾埋动力俾个炮塔。 係。 咁就慢咗。其实两样都慢因为同一个动力㗎嘛。 个速度又慢咗 速度慢咗转又慢咗。 你个力分量 咗。所以嗰集即系 Fury 嗰集，点解要用个要兜后边要快咗佢咧？其实最尾咧架虎式系停低咗嘅要， 嗯， 因为要俾晒个动力，佢要俾个炮塔转。其实， 哇，咁样 啊，系啊，佢兜嘅侧面咧，个虎式停低咗。其实因为虎式系再同佢兜圈噶嘛， 系 同佢玩太极咁两边兜噶嘛， 系， 但系兜唔到啦已经。 哦，就索性停喺 度，索性停架车咁 用晒所有 动力。就俾晒个炮塔转嘅， 转向射， 但都唔够快、 哦， 因为美军架车又快过你， 系 佢个炮塔行摩打又快过你，咁、 哦、 最尾就唔够快。 哇、哦，咁呢个就真系个指挥官嗰个嘅战术， 系啊， 即系个指挥官临场个战术就赢咗呢， 所以我咪靠3架冲埋去咯，但系2架 报销啊， 报销啦，全军覆没啦，跟住架。 哇，咁其实都好英雄噶啦。1架打4架，系咪先？首先暗算你1架，再同单挑你2架， 赚3架， 系啊，争少少嘅咋，你唔系出4架咋？ 所以光芒啲人点解话，即系咪咁假？1架打唔到4架，系有可能嘅。 哦， 就系因为真系个炮塔转得唔够快，要往 engine 推。 同埋佢正面好无敌噶嘛？头先你话正面又成100毫米个装甲， 系啊，但系后面就差啲啦，当然。 系咁，所以 Sherman 就要运动战赢啦， 运动战赢咗啦，就够要快过你。 哦，都唔系冇得打喎，即系如果咁样就，不过就如果大规模集结就冇得打咯。 如果 大规模集结，你打唔到佢后面。 但系虎式如果通常其实好少一架战车， 系咯系咯，好少一定系一定系， 就算有一架虎式都好，你都有一到两架 或者几架嗰啲轻型战车或者中型战车辅助嘅。 系， 你要一架系好危险嘅，其实。 咁啊， 你步兵都埋伏到你啦，其实。 都系都系啊！嗰阵时讲开咧，啲单兵咧对付啲坦克咧，好似有好多招数噶。即系例如咧，就静鸡鸡爬埋去你嗰度就， 咪好似雷霆交兵咁咯，拎支 bomb 咯， 系咯， 粘贴炸弹咯。 我听过咧有个战术好笑嘅，就系咧苏联佬啊， 系 苏联佬咧就训练啲狗啊， 系 就孭住炸弹啊，就跑过去，然之后咧就去炸 爆狗。 但系咧最好笑咧就系咧，德国佬咧舐过一两次嘢之后咧，就点样提防咧？就系、是、每次见到啲狗冲过嚟，理论上你都好难 stop 嘅。不过咧佢用你射又难中咧，目标太细嘛，斋狂开枪。向佢放去，跟住咧吓死只狗， 吓狗系， 吓亲只狗就走咗，就冇事。 系啊， 就后来发现咗，原来佢哋都惊嘅，咁样咯。 喺中国，唔系德国有遥控坦克噶嘛？ 遥控坦克， 细细宝坦克就系遥控过嚟又炸你噶嘛？ 咦，呢、這个未听过。 但系呢个产量太少啊，唔成气候。 哦，诶，佢点样玩无人机咁咯？ 系啊， 遥控坦克啊。 但系遥控好似你玩真系好似你而家玩遥控坦克咁咯。 哇，正、啊，但系就慢嘅都。 慢，好慢，同埋产量太少咯。 哦。其实佢原本个战术思想系咪都系俾啲大坦克装备呢啲噶？ 系， 都系嘅， 就系唔系装备，佢俾步兵团装备嘅。 哦，俾步兵团 系啦， 就用呢啲嚟可能做啲任务 系啦，即系呢次而家啲拆弹机械人。 哦，嗰、那个 size 系啊，嗰、那个 size。 哦，喂，都唔细噶咯。 但系佢系冇支臂嘅， 系净系得个履带， 得个履带嘅啫。 有冇炮噶？ 冇炮， 枪 冇， 乜都冇， 冇。 摆炸弹落去， 系摆炸弹， 即系行过炸佢。 系啊， 哦，但系大太大狗 啊，太大狗啦，所以又咪产量太少，唔成气候嘛，都系。 哇，嗰阵时都兴无人机嘅，呢、這个都叫 drone 可以叫。 咁你咁反黑啊，讲下多少少，咪讲雷霆狗兵咪有都有虎式嘅。 系啊， 咁虎式咪有个美军肥佬咪揸住支火箭筒， 系 就打呢个虎式，佢打落去又冇反应嘅。 哇，系咪真系咁坚啊？即系你嗰啲反坦克嘅装备咁样打埋都冇事。 系嗰阵时好计嘅，就嗰时。嗱，如果黑部轻型战车咧，或者中型战车都可能都打穿，但系虎式就真系打唔穿。 系 嗰阵时叫做巴苏卡啊嘛，嗰啲叫做 系 巴祖卡嘅火箭筒啊嘛。 系嗰阵时又唔同而家啲 RPG 啊，嗰阵时嗰啲又 RPG 就反而唔系巴祖卡嚟嘅， 系 RPG 反而似支德国嗰支铁拳。 系， 即系德军啲脱拳个叫做Panzerfaust 啊嘛， 即系你意思就 RPG 嗰阵时嗰个概念，反而德军会多啲。 系啊， 反而盟军就未必系用 RPG 嗰类嘢。 盟军用火嗰阵火箭筒， 系， 咁但系叫你火箭个筒嚟噶嘛， 系啊， 即系个弹药后 弹喺后面咯，系啊， 然后前面射出喺前面噶嘛， 系， 咁但系如果咧系铁拳嗰只咧，就或者叫做Panzerfaust 嗰只咧，即系而家就叫 RPG 七都系啊。 系 装喺前面， 装前面咯，系啊。 咁啊，支佢有支管，其实佢就有支管插咗喺个枪管度嘅，炮管度嘅。 系 咁啊，射出去都会直嘅。 系 咁，但系个分别就系摆前同摆后咯。 系 ，OK。咁就所以嗰阵时就我听过都对付坦克都有呢啲嘅，可能系咪因为盟军有时对住个虎式坦克好绝望？ 但嗰时都啊，盟军都系噶， 好绝望， 好惊嗰时。 唯有用数量赢你嘅啫， 数量赢你噶。但系德军仲有一招喎， 系 即系我四号战车咧加少少附加装甲咯，个样好似虎式战车个样， 即系轰你， 轰你噶。 哦，即系你见到就走啦，你 见到系啊，见到好似虎式战车嘅。 哦，即系个底盘唔系， 个底盘唔系嘅， 个底盘其实都唔系嘅， 不过咧加阔少少揾啲装甲。 即系扮到好似， 扮到好似啊！ 哇 ，Halloween 扮到好似， 系啊， 哦，即系用呢个欺敌战术， 欺敌战术系啊， 就去换取啲时间，有时再去组织一下啲防线。哇，咁嗰阵时其实睇呢、這个战役豪情嗰阵时，其实佢哋已经打到好入下噶咯，都系德国个位嚟噶咯， 入到德国啦， 入到德国咯， 系啊， 系咯，记得佢入咗一个 family 度啊嘛。 哦，系，因为呢场文戏嚟嘅，文戏唔讲啦，太过个场太过， 系 太长戏一滞啦。 系啊，咁、那个问题又系， 咁啊，讲呢个虎式啦，呀， 系 阿巴比特都好劲嘅， 系， 跟住咁啊，见得第一架战车俾人暗算嘅，最尾嗰架， 系啊， 跟住咧，你知第一句说话要讲咩啊？ 第一句说话 记唔记得？ 唔记得，你讲要提翻。 巴比特就讲。88炮就是虎式的主炮啊，88公里 ATAC 即刻縮入去車廂入面， 是 那梯指揮拍入面看回出面，看看我找到架虎式啦， 他是不是爬了出去看的那時 系 因为佢要伸个头出去睇㗎嘛， 一睇到后面爆咗之后就知 ATX,ATX 咁即 係就知中招， 知道係爆爆炮就即刻缩返去，然后搵睇下边度方向打埋嚟，跟住就即刻咪褪口囉。褪到后面树林冇得褪啦，就三架冲埋去。 一起冲出去。 冲出去睇下。 睇死边个， 系咁发呢个烟雾炮嘛，打到逼到个虎色要走出嚟啊嘛， 哦系， 跟住三步围攻佢啊嘛， 系， 跟住系咁斗肥炮啦，觉得。 哇，嗰集真系其实嗰个位系几精彩嘅， 哇，好， 嗰个真系几精彩， 即系 Tiger Battle 真系， 真系两边都要扭尽六任，即系谂尽晒啲桥点样去打 你。你 M 四战车又不停攞啲炮打佢，虽然打唔穿， 系， 你都打佢嘅。 系， 即系骚扰佢， 要啊， 跟住之后咧， 等你唔好咁松容，可以望到你秒嘛， 跟住你就不停，跟住不停斗快捞弹， 系， 即系上弹，跟住一粒虎式嘅上弹咧就慢嘅，因为支三点咩咩炮重 身啊，系啊，重身， 重身，跟住你啲 M 四四秒一飞，就系咁打，系咁打，斗肥。 哇，咁四秒一飞真系好快， 好快嗰阵时， 四秒一飞真系 跑得够多嘛，唔使悭住使。 同埋嗰个炮管都靓啊，即系如果你四秒一飞，其实你个负荷都几重嘅。 其实系个后座嗰、那个，即系炮个膛系几好嘅。 系咯， 即系算几好嘅美军。 即系反而系因为嗰个膛好，所以佢咁样挨住四秒、四秒、四秒都可以顶得顺。 美军就系即系啲美军二战装备，虽然唔系特别劲，但系一样就系襟挨， 系 同埋硬正， 系 即系同飞机一样，襟挨硬正， 系。 咁咪打一个持久战咪适合咯， 系咁样。咁如果头先你讲嗰个四号战车就系 down 一个 grade 噶啦 ，down 号战 down 个 grade 嘅， 就低一个 grade 嘅， 低一个 grade 系。 咁会唔会系四号战车就系主力嘅战车嚟嘅咧？都系。 其实四号战车有几千架，其实中型战车先系主力嘅， 中型战车是 重型战车系火力辅助嘅啫，其实 系即系你头先讲呢个虎式其实都系一个。辅助支援咁样， 系啊， 咁啊中型嘅就做嗰个主角， 系啦、啊，中型先主角主打嘅，其实因为机动性够强啊嘛。 个 Sherman 同中型有冇得硬撼下咧？ 其实 Sherman 同四号战车差唔多嘅啫、 哦， 可能好少少添。Sherman 个机动嚟讲好少少， 哦会好啲， 系啊， 系，因为如果四号战车嘅装甲就薄好多噶咯， 好多几十毫米 嘅啫， 几十 mm 嘅就得， 系咯，即系如果好似话佢哋再劲啲就五十到啦。 咁其实四号战车都不停 upgrade 嘅，德军嗰部 系 upgrade 到好即系 upgrade 到成个虎式个样咁嘅嗰部。 哦，就系头先你讲好似睇落好似虎式咁啊嘛， 加强个装甲嘅都，佢七八十装甲嘅，但系钝好多啦，比 Sherman 真系。 但系佢嗰个装甲有冇斜嗰个设计咧？ 嗰阵时冇啊，系都要到炮式战车先有啊， 要到炮式先有呢、這个、啊，就主要都系个驾驶员嗰个驾驶。 系啊，虎式未有，但系佢本身够硬啊嘛，十 mm、十 cm，、你边有嗰时盟军冇乜装备，要打十 cm 嘅装甲嘅其实。 嗯。哇！真系，其实同呢个现代坦克即系个概念都有啲唔同啊！即系现代坦克嗰个击中嗰个坦克啦，嗰、那个手段啦。 而家唔同啦，而家啲炮弹全部 反应啊！ 而家啲炮弹后面有火箭推动嘅， 火箭推动。 你以前啲炮弹纯粹靠高初速嘅啫嘛。 依家啲炮弹有微翼添嘅。 系啊，咪佢有个火箭尾，然后再加速噶嘛。 系， 所以射程其实远好多噶， 远好多， 同埋个速度快好多噶。 系。依家坦克仲串到可以玩隐形噶嘛？ 哦，隐形啊，隐形 波兰出咗架， 其实唔 work 嘅隐形，隐形就唔 work， 因为你步兵同坦克即系步兵坦克之间嗰、那个坦或者坦克同坦克嗰个作战距离太短啦。 系， 你可能得几公里，咁但系几公里其实隐形都冇乜用，都好 detect 到嘅其实。 系， 你反而几公里嘅讲机动性讲速度，反而 系机动性速度 系啊， 装甲同埋嗰个嘅。机动性 其实装甲都冇乜用， 装甲都冇用， 因为其实而家计翻咧，主战车同主战车打互打咧，互穿噶啦，其实 都互穿， 即系睇下斗你边个快，边个中先嘅咋？ 哦，边个发言先？ 边个发言先？ 边个射先？ 边个射先？ 就 边个准啲？ 准啲？ 边个准啲？ 嗯， 就赢噶啦，其实。 哦，所以就点解炮二都仲系好犀利？ 炮二而家好犀利噶， 仲好犀利， 揾到架炮二， 因为佢机动力强嘛， 因为强。 佢又转身快， 转身快， 系啦，咁炮准 系。 哦 ，OK， 咁所以我都听过，即系大陆依家做嗰个主战坦克装甲有翻咁上下嘅， 系， 但系因为佢嗰个机动力争啲仲系嘛， 系， 咁所以就，但系都叫一流嘅， 但系 炮二就仲系争啲， 中国战车仲系属于呢个俄罗斯系列咧， 系啊，仲系嗰个系列， 所以我觉得都系唔系好大期望， 都唔系好大期望， 系啊 ，OK， 好。 咁虎式讲到先啦，个浅谈啦，咁第日再搵啲战役再讲下虎式啦。 好，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 好嘅，好， 拜拜。